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在一众天朝子民的友好协助下，北京在1900年二次沦陷，这次是八国联军。庚子西狩，意思是说太后和皇帝今年要去西边打猎，但谁都明白，慌张西逃的慈禧和光绪其实更像是猎物。逃难车队到了北安河，人困马乏，趁着歇脚，老太太赶紧喝两口粥充充气。慈禧手拿粗竹筷子，衣衫不整，这跟以往宫里的日子相比，他还没这么狼狈过。正当老佛爷吹着粥碗准备下嘴的时候，侍从中一个人忽然就跪在眼前，同时从腰间的刀鞘里拿出了一副银筷子献上。接过银筷，落魄之际的慈禧感慨万千呐。这献银筷子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那王。那王可不是叶赫那拉氏的那，他是一位成吉思汗子孙，地道的蒙古王爷。按照习俗，蒙古人腰间总系着刀鞘，鞘内有刀也有筷子。当慈禧光绪一行仓促逃离京城的消息传到了那王府后，那王就立刻带着府里一位粗通武术的家丁上路追赶。从今天北二环的那王府出发，策马紧赶到妙峰山，这才有了刚才的一幕。根据清朝的制度，这外藩的亲王那是没有封号的，官称就用自己的领地名来冠名，平时嘛，称呼就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准。比如森格林沁，官方称呼就是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后因战功加亲王，俗称森王。至于那王的官方称呼，就是科尔克蒙古三因诺言部扎萨克和硕亲王那彦图，俗称那王。跟明朝完全不同，清朝的王爷都不许离京，全都得在皇帝眼皮子底下生活。北京历史悠久，王府也众多， 不过那王府可远不及恭王府、淳王府的名气大。今天钟鼓楼的东北侧宝钞胡同的北口，那就是那王府的所在地了。那王爷的祖先相当了得。康熙年间，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入侵科尔克蒙古，蒙古的三个汗王土谢图、车臣、扎萨克图都打不过，只好是率部众投奔中央。那王的先祖策凌也就随着大队人马跟着自己的祖母逃难到了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后，策凌被授予轻车都尉。策凌成年后，康熙又将自己的女儿下嫁于他，并授贝子爵。康熙54年，也就是公元1715年，策凌跟随康熙北征，作战勇猛，战功卓著。雍正10年1732年的时候，还因为战功获超勇的称号。本来按说清公主下嫁，公主死后那是不能入自家祖陵的，同时也不能和公婆家人一起入夫家的墓地，只能是另挑地方埋。这也就是北京以公主二字入地名较多的缘故，比如说公主坟，大家都知道。可是唯独策凌临终前要求要和自己的公主妻子合葬，哎，居然就被准奏了。不仅如此，策凌还得到了死后陪享太庙的待遇。这个规格除了他还有一位，就是清末的僧格林沁。那么多蒙古亲王当中，一共就这两位有这荣誉。策凌死后，长子滚扎布继任亲王。滚扎布死后席位的是拉旺多尔济，简称拉旺。哎，这位拉旺也很厉害啊。首先他娶了乾隆的七女儿，成为了额驸。而在嘉庆8年，也就是1803年的时候，嘉庆在大内遇刺，也是这位拉王亲抓刺客，救驾有功。而给慈禧在逃难中献银块的拉王拉彦图，就是拉王的玄孙，也就是策凌的第七代子孙。慈禧太后回京之后，因为护驾有功，拉王被封为御前大臣、镶黄旗都统，赏紫禁城骑马，双亲王俸禄，还幸运地被派了肥差，任了2任崇文门监督，每年可得雪花银10万两，这得宠之意一时无两啊。事业呢处于上升期，这王爷的感情生活也是风调雨顺。大福晋是庆王奕匡的大格格，那王与他感情算好。至于其他的5位太太，除了三福晋，也就是三太太，在一次与那王的争执中被那王下令活埋之外，基本上算过得平稳。不过平稳的日子并不长久，辛亥革命一枪终结了大清王朝。都没来得及掉眼泪，也没时间抱残守缺，那王顺应潮流，穿上了袁世凯送来的随威上将军服，帽子上还竖着白鹰，胸前还挂着勋章绶带，这就变成了威风的民国大将军。换了个主子，但那王还是那么忠心。1915年袁世凯为了圆皇帝梦，成立了什么全国请愿会，那王还任了副会长。他们通过请吃饭、请看戏，或者直接送钱送物的这些个方式，发动全国各行各业上报变更国体，拥护袁世凯当皇帝。所以啊，在这个恢复帝制的闹剧当中，随波逐流的那王爷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小角色。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北洋政府的无暇顾及中，外蒙古宣告独立了。本来是自家的封地居然独立，那王的身份紧接着就又变了。北洋政府赶紧委任他为乌利雅苏台将军，其实呢就是想借着那王的名号控制外蒙古。可无论是黎元洪还是徐世昌，或者是后来的曹锟，他们谁都没办法进入外蒙古的地盘。所以啊， 当倒戈将军冯玉祥逼走了曹锟，那王的内外蒙古宣慰使的职位就彻底成了空衔儿。倒是那王经费没少拿呀，这每个月薪水20000块。等到了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王还亲自担任了外蒙古选举监督。一天，他忽然接到国民党党部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呀，有一位来自外蒙古名叫布尔吉特的国民党党员竞选议员，希望王爷给予大力支持。仔细一瞧，哎呀，原来这位布尔吉特就是自己府里的管家常松龄啊。从大清到民国，从旧社会到新制度，虽然那王的身份变化一直在与时俱进，但是在民国后期，那王还是断了经济来源。首先，工作没了着落，而且自己在外蒙古的领地供养也早就没了音信。王府家大人多呀，那王只好将自己的府契抵押借款度日。也有时说，那王深陷赌局，一夜之间输光了家财，他只好跟北京西什库教堂的神父包世杰借了7万，月息是1分5厘。有今天没明天的欠款一到期，这包世杰神父就到法院起诉了。那王没办法，只好把自己在东直门外坟地的松林以及王府的马圈都搭进去之后，这就算破产了。马车没了，汽车古董也是相继拍卖，府中人员大部分遣散，自己呢也得搬家。那王也由宝钞胡同搬到了豆腐池胡同，房租便宜，每月只要100块。自那王府抵给了教会之后，王府靠南的一部分就分租给了一家精神病院，还有一部分呢转租给了金城银行。解放以后，银行金融行业全部收归国有，那王府的宅子就这样转到了北京市人民银行的名下。当时银行为了解决员工家属入托问题，开办了北京市人民银行托儿所，后来精神病院也搬了家，1963年改建鼓楼中学，1986年后鼓楼中学又改名北京市财经学校。如今为了跟国际接轨，这地方现在的名字是北京国际职业教育学校。原来王府银安店早就荡然无存了，周围呢也早就成了居民拥挤的大杂院，甚至上次去的时候，连原先那王府这3个字的门匾额都被人藏了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愣是没挂在大门口。问了周围，几乎无人知道这地方原来曾经是王府。这大清国倒了以后，那些旗下的大爷们，包括各路的皇亲国戚，基本上只有2种活法。一种是老子宁愿要饭，也别逼我做我不想干的事儿，倒人不倒架呀。另一种呢，就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过上一天算一天。最后一位那王明显就是后者。当然，不管选择哪种活法，满清的子民们在那段日子当中，没有谁是幸福的。好日子那是一去不复返了。1936年，当时西蒙古的德王暗中投靠日本关东军，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计划邀请其他的蒙古王公拥护国民政府孤立德王，派人到北京请那王以及土木特部王爷棍布扎布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顾问。行政院呢，每月发给王爷每个人800块的月薪。不过这事儿啊，最终是因为作用有限而被暂停，临时工干不长，两位王爷就此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不到一年，那王就在1938年4月去世了，为华北政府、为满洲国、为蒙江政府各送了1000块钱，算是将最后一位那王体面的送走了。瑞亲王多尔衮的末代子孙金继水在溥仪退位后感慨说， 清王朝已经丧失了统治权，无非苟延残喘而已，但对当事者来说却毫无余途换稿之感，依旧昏昏然的醉生梦死，种事增华。曾经看到过一张民国时期拉王府家里唱堂会的节目单，演员那都是名角，出场费自然都不低，真好似民国同一首歌呀，这算是醉生梦死吗？也许是舞台上有多热闹，散场后就有多潦倒。今天的拉王府虽然还在二环里，但早就不是繁华所在了。在周围一片平房杂院当中，王府的残存院落已经作为文保单位进行了整修，都刷上了烫手的红漆。只听说在王府东西院之间的一段游廊角落，特地留了那么一小截的木雕和彩绘的原貌，面积不大，颜色也有些暗淡了。冬天里我走过一次，在铺满枯叶的小巷里，硬冷的土壤喝干了在夏天积攒的所有精神。没挂王府匾额的门口，一对新来的小石狮子门墩努力承认自己的身份，抱怨时间带走了所有热闹。远远望去，只有拉王府屋顶覆盖的一层薄雪，不肯闭上眼，看着天空的美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主子，这七个盒子里面的东西都是皇家的，不应该到民间去。奴才我小心谨慎替皇家保存了几十年，现在年老体衰，祈求离开宫廷，所有这些宝物奉还给主子。在给光绪和慈禧守孝100天后，李莲英向隆裕太后奉上了七大捧盒的珍奇异宝，并磕着头说自己还要给老太后继续守孝3年，尽奴才最后的孝心。就这样，年过60的李莲英获了恩准出了宫，和他9岁时被送进宫里一样，一切都是悄悄的，最后留给紫禁城的只有一个苍老背影。小时候我看过田壮壮导演的电影《大太监李莲英》，最后好像有个镜头，姜文扮演的李莲英背着刘晓庆演的慈禧，他们在空旷冰冷的太和殿里溜达，走着走着，慈禧就安静的似睡在李莲英的背上，断了气。那时候看电影我还感动了一下，觉得皇宫大内人情冷漠，这主仆情深实属不易呀。可后来我算是知道了，艺术家们根本不能信，真实的情况根本没这么和谐。自打戊戌变法之后，光绪还政，后宫里的人和朝堂上的人一样，那都得站队，要么是听皇上的，要么就听太后的。李莲英作为大内总管，那也是左右为难，一旦有了二心，人就开始表现得不那么随意了。由于李莲英有意地开始照顾光绪，心细如发的慈禧也就觉察出他的有理，对李大总管的信任每况愈下。那个时候宫里面最得宠的其实不是李莲英，而是大太监崔玉贵。这崔玉贵和李莲英是同乡，按辈分上说那还是李莲英的表叔。这位崔总管干过最有名的一件事您应该知道，就是他将珍妃逼死在了井里。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讲过，庚子年 慈禧与光绪西逃的路上，李莲英看光绪身上穿的衣服单薄，便将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了光绪。后来在两宫回銮的途中，夜宿保定，李莲英经过光绪的住处，发现皇上一个人对着油灯干发呆。他一问才知道，是因为没有被子，冬天冻得没法入睡。李莲英赶忙把自己的铺盖拿来给光绪使用，并跪在地上抱着光绪的脚痛哭失声，奴才罪该万死。自此光绪回京之后，也是常常念叨，若无李按达，朕活不到今日啊。这按达就是满语里师傅的意思。在光绪落魄的时候不落井下石，李莲英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没几年前，光绪还因为李莲英在一次宫中彩排活动中迟到，停杖他40。而更早些时候呢，光绪还拒绝过李莲英的妹妹入宫为妃，还曾因为怀疑李莲英偷听朝堂议事抽过她嘴巴。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谈不上什么以德报怨。但在光绪被囚瀛台的时候，李莲英还曾经背着人偷偷地将糕点藏在袖子里带给光绪，还让他少吃慈禧送去的馊臭变质的食物。就算说二品顶戴的李莲英心机重城府深，但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人不多。办了退休手续，离开了工作了半个世纪的单位紫禁城，李总管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露面了。可这李莲英去哪儿了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根据公开的资料，仅在北京城这李莲英名下的宅院就有7-8处之多。离开紫禁城的李莲英是否会在这些宅院中选择一处度过晚年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咿呀， 威名是世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塞德拉。 嗯，克拉伯咕哝着说， 塞德拉。 嗯， 好 好。他侧了侧消瘦的脑袋瓜，有些不怀好意地笑着看向英国人。塞德拉博士也回看他，觉得有些受辱，又觉得很疑惑，然后他耸耸肩。 萨克森太太，可不可以听我解释？ 他装出一副迷人的笑容，往前踏了一步。 这是最…… 他们走到一边去，塞德拉博士继续低声快速地说着，萨克森太太好像事先已经替犯人定罪的法官，表情漠不关心，又充满敌意。哲瑞雷恩静静地走回房间角落的椅子前坐下，闭上眼睛，伸展开修长的腿。佩辛斯叹了口气，回头看看戈登罗威，罗威把他拉到一旁，精力充沛地在他耳边叽叽咕咕地说着话。克拉伯和乔特博士为那本安静地躺着的1606年版贾格尔展开冷静而诚恳的讨论。萨姆巡官像在独特的炼狱里游走的迷失的鬼魂，无聊地呻吟着，偶尔听到藏书家的只言片语。 扉页上印的字，哈里威尔·菲利普斯说，包括剽窃的14行诗，可是是4开本还是8开本？那么伯德里安版本确实显示贾格尔从海伍德的英伦颂偷了2首诗，放在1612年的形式，完全依照1608年之前贾格尔只是个出版商，一直等他买下詹姆斯·罗伯特在巴比根的印刷所，那样应该是1606年。 巡官又咆哮一声，沉入无名火气之中，在房间里乱转。乔特博士和表情阴郁的克拉伯抬起头，暂时休兵。 各位女士先生， 馆长提高嗓门摸摸胡子， 我和克拉伯先生一致同意，这本1606年的贾格尔是真的。 听听这话， 巡官忧郁地说。 你确定？ 塞德拉博士从萨克森太太那儿转过头。 我不管！萨克森太太尖叫。我还是认为用这种非比寻常的方式回报萨克森先生的慷慨。 早就告诉过你，她是个讨厌的女人。年轻的罗威说这话时口音清楚。 小声点，你这冲动的小白痴。 佩辛斯很凶地低声说， 舌头女怪会听到你的话。 让她听吧。年轻人笑笑，他是头霸道的老鲸鱼。 我真的不认为那是赝本。 哲瑞雷恩从角落里静静地发话。长着蒜头鼻的门房夺入房间，走到乔特博士身边。 这是什么，博西？ 馆长漠不关心地说， 我想那可以等。我无所谓， 博奇面无表情地说，掉头就要离开。 等一下， 哲瑞雷恩说，他已经站起来，专注地盯着博奇手里的包，一道致敬之光闪过他清晰的五官。 乔特博士，如果我是你，就查看一下那个包。既然这桩事情已经那么疯狂，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他们都不解地看着他的脸和门房的手。 您认为？ 乔特博士舔舔满是胡须的嘴唇。 很好，博奇，把东西交给我们。 塞德拉博士和克拉伯两人像忠实的警卫，机警地站在馆长的两侧。这是一个包裹得平整利落的包，用普通的牛皮纸包着，系着一根便宜的红绳子。 包装纸上粘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乔特博士的姓名和博物馆的地址，字是用蓝墨水写的，小小的印刷字体很清楚。伯爵，这是谁送来的？乔特博士慢吞吞地问。 一个年轻傲慢的信差。 伯奇语气不太好地说。 哦，乔特博士开始拆绳子。我来，你这个笨蛋。巡官忽然怒吼，冲过来匆匆抓过包，可是非常谨慎。这里发生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事，可能是炸弹。 所有人都脸色发青，萨克森太太失声尖叫，胸脯宛如海涛汹涌般起伏。雷恩感伤地看着萨姆。巡官把他的大耳朵靠在牛皮纸上仔细倾听，然后把包翻过来听另一面。他还不满意，轻轻地把包摇了一摇，摇得很轻。 好，我想没关系了。 他咕哝着把包裹塞回受惊的馆长手里。 最好由你打开它。 乔特博士仍在发抖。 博士，我相信一定没事了。 老绅士安慰地笑着说。尽管如此，馆长的手指还是老大不情愿地拆开红绳，慢慢地，非常慢地打开棕色的牛皮纸。萨克森太太溜到门口，罗威用力把佩辛斯拉到他的背后。纸打开了，什么事也没有。可是如果包裹里装了炸弹，如果炸弹忽然在他手里爆炸，乔特博士也不可能表现出比此时更大的惊讶之色。他的眼睛看着露出的东西，下巴往下一沉，手指胡乱摸索着。 啊，老天哪！ 他的声音都变了调，这是星期一被偷走的1599年的贾格尔。大家屏气凝神了好一会儿，面面相觑，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奇怪的小偷竟然把战利品送了回来。 想想整件事情发展到目前疯狂的地步。 哲瑞雷恩站起身走过来。 我曾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那似曾雕琢过的脸上满是好奇的神色。 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智慧又幽默的对手。奇怪，真奇怪。乔特博士，你确定这就是被偷走的那本？ 毫无疑问。 馆长回答，仍然不敢相信。 这是萨克森的贾格尔，各位，请你们过目检查一下。 他把蓝皮书就着包装纸放在装着贾格尔的柜子上。克拉伯赶紧专心地检查，佩辛斯紧靠着年轻的罗威，忽然看见塞德拉博士看着克拉伯的表情，差点惊讶地大叫。这个人一直戴着礼貌的面具，现在面具掉了，他的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愤怒之色，几乎是失望的愤怒。他的表情显得非常野蛮，这种野蛮因为右眼戴着冰冷的眼镜而更加明显。一瞬间，面具又套回去了。他又小心翼翼地显露出自己的兴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佩辛斯侧过头，看着戈登罗威的眼睛，他也捕捉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表情，因此两个人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塞德拉博士。 这是萨克森的贾格尔。 克拉伯尖声说， 天哪，我真是笨蛋。 他不由分说就冲出萨克森市，在走廊上急急离去。 萨姆小姐，你父亲……塞德拉博士冷笑着说，好像是位非常急躁的绅士。 塞德拉博士，我父亲…… 佩里辛斯反驳道， 有时候是位非常敏锐的绅士，他想的是实际的事情，我相信他是去追赶信差了，我们却没有人想到去做这件事。 萨克森太太瞪大眼睛看着佩辛斯，好像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年轻女子生气。年轻的罗威扑哧一笑， 没错，佩辛斯。哲瑞雷恩先生温和地说，我们并不怀疑萨姆巡官的敏锐，可我敢说这次他是白费力气了。各位，重要的是你们的1599年的贾戈尔没有原样归还，请查看书的后面。 他锐利的眼睛已经注意到有些不对劲儿。乔特博士把书从包装纸上拿起翻过来，他们立刻发现了是怎么回事。刀子曾插入背面下方的边缘，牛皮和支撑整本书的薄纸板被割开，下方边缘的书皮都这样被割开了，一张新纸从开口处伸出一点。乔特博士小心地把新纸抽出，是一张百元新钞，钞票上面用一个小别针别着一小张包书用的牛皮纸，纸上用相同的蓝墨水、相同的印刷体写着几个字，弥补修补成本之用。纸上没有签名。 可恶的家伙， 萨克森太太怒声说， 破坏我的书。还 萨姆巡官跑回来了，胡乱地擦着眉毛，气冲冲地说， 太迟了，信差已经走远了，这是什么？ 他查看着留在书的封底里的赔款，惊讶地读着字条，然后摇摇头，好像说太过分了。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包装纸和绳子上， 便宜的牛皮纸，普通的红绳子，没有线索啊！该死，我快被这桩事搞烦了。 克拉伯玩弄着百元钞票，咯咯地笑。 乔特，这可是个好贼，偷了书，连同赔款一起归还，又丢给你一个无价之宝。 然后他停住调皮话，满脸思索之色。 打电话给报社， 巡官疲惫地说， 告诉他们这件事，小偷说不定会回来。 爸爸，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佩蒂，不管坏蛋多么疯癫，还是坏蛋。他留下了这本该死的1606，我随便你们怎么称呼的玩意儿，不是吗？他会回来要的。 我看不会，巡官。 雷恩微笑着说， 他没那么天真。尤其是他已经找到 之前对1599年的贾戈尔作品失而复得显然很满意的萨克森太太，此时发出惊慌的尖叫，好像渡轮的汽笛声。 克拉伯，这真的很奇怪，我刚刚才想到，你知道吗，雷恩先生，我们不久前有过相同的经历。 怎么回事啊，萨克森太太？ 老绅士赶紧追问， 什么样的经历？ 他的三层下巴兴奋地动荡起来。 有人从我的图书馆偷走一本书，雷恩先生，然后又送回来了。 克拉伯丢给他一个奇怪的眼色。 我也记得。 他口气严厉，无端的斜眼看着塞德拉博士。 非常奇怪。 克拉伯，罗威也大声说，天哪，我们真是白痴啊。当然了，一定是同一个人。哲瑞雷恩先生抓住萨克森图书馆的管理员的胳膊，后者疼得直往后退。 好，告诉我怎么回事，立刻说，这可能是天大的重要的事情。 克拉伯顽皮地看看四周， 一兴奋我就忘了。大约六个星期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图书馆里工作到很晚，当然是萨克森太太的萨克森图书馆。当时因为馆里有些书捐给了不列颠，我在重新整理目录，我听到某个房间传来奇怪的声音，就去查看，很惊讶地看见一个人正在乱翻一个书架。 现在我们开始有些头绪了， 巡官说。 他长得什么样子？ 克拉伯摊开皮包骨的手，好像在取暖。 谁知道，天很黑，他又戴着面具，裹着一件大衣。我不过才看了他一眼，他听到我来，冲出落地窗就逃跑了。哦，当时真可怕。 萨克森太太不悦地说，我才不会忘记我们当时多么沮丧。然后他又扑哧一笑，克拉伯先生像无头公鸡一样乱跳。克拉伯反唇相讥， 我记得萨克森太太穿着一身大红睡袍。 两人怒目相视，佩金斯在脑中想象着那个肥硕如山的女性肉体少了束胸，松松垮垮的乱荡乱晃，不得不勇敢地咬咬嘴唇。反正我大声叫喊，这位年轻人罗威先生也跑来了，穿着他的 BVD。 才不是呢，罗威赶忙辩白。 克拉伯， 跟平常一样，罗威先生还是扮演光芒四射的武士，奋勇追赶小偷，可是这个小偷却溜得很利落。 我穿的是亚麻睡衣，罗威先生庄重地说，何况我追赶那家伙时也没看见他。 你说他偷了一本书？ 哲瑞雷恩缓缓地问。克拉伯狡猾地眨了一下眼， 你们不会相信的。 怎么了？ 他偷了一本1599年的贾格尔。 塞德拉博士的眼睛盯着克拉伯，乔特博士一脸迷惑，巡官绝望地轻呼一声， 老天呀，他叫道，到底有几本那样的书？你是说？ 雷恩皱起眉头， 小偷偷走的是1599年的贾格尔，在他被交给不列颠之前，然后又还给了你们。克拉伯先生，这毫无道理吗？ 不是， 克拉伯咧嘴一笑， 他偷走的是1599年的贾格尔的赝本。 赝本？ 塞德拉博士吐出一句， 我不知道。 那是萨克森先生20年前捡回来的小玩意儿。 图书管理员的笑容依旧不怀好意， 是个巧妙的赝本， 我们留下来做玩物，小偷从书架上偷走的就是那本。 奇怪， 哲瑞雷恩喃喃低语，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奇怪的事，我怎么也弄不懂， 这个真本当时还在你的图书馆吗？克拉伯先生，你刚才说当时书还没有交给博物馆，对吗？ 对，雷安先生，真正的贾格尔仍然在我们手上，可是锁在家里的保险库里。 克拉伯又咯咯地笑， 就这样和其他最稀有的善本书放在一起，赝本其实毫无价值，只是收藏家的玩物，我们不在意。后来就如我所说的，两天后赝本就被寄回来了，小偷没给出解释。 啊，雷恩叫道，赝本也被割开了吗？像这个真本一样？ 没有，毫无损伤。 什么样的包装纸和绳子？ 巡官问。 和这些差不多。 雷恩一脸沉思地看着装着贾格尔的柜子，然后拿起刚才信差送回来的1599年版贾格尔，非常仔细地检查被割开的书皮，至少封底内部的一半，环衬和内纸板的上页有些从封底弯曲翘起。 这里很奇怪 啊，老绅士边想边说，然后掀开小偷割开的封页，轻轻地掀开到底，下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显然有人在封页下挖掘了一层纸板的厚度。这个浅浅的凹槽最多不过3英寸宽，5英寸长。 他连那儿也割了吗？ 乔特博士不敢相信地问。 我想没有。亲爱的佩辛斯，你的眼睛比较厉害，你说这奇怪的长方形是不是从纸板上挖出来的？ 佩辛斯乖乖地走上前去，过了一会儿说， 很久很久以前割的，割出的边缘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亮，依我看非常古老。 我想那回答了你的问题，乔特博士。 雷恩微笑着说， 孩子，你说为什么要挖这个长方形呢？ 佩辛斯朝他微微一笑，显然是用来藏东西的。 藏东西？ 馆长叫起来， 太荒谬了。 博士，博士， 老演员伤心地喃喃说， 你们这些书呆子为什么要嘲笑逻辑的正确性呢？萨姆小姐没有说错，这东西非常薄，非常轻。薄，因为凹槽非常浅；轻，因为太重，就会被几世纪以来的专家发现，一直藏在威廉·贾格尔先生所制造的盗版书的封底里。 下集当中，雷恩似乎对萨姆巡官的女儿佩辛斯非常有好感，他也很看好罗威与佩辛斯的感情。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保管一封特别的信，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100万的秘密，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

原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副处长，1950年参加工作，1995年退休。在46年的警察生涯里，无论是作为普通的刑警，还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应该说他没有什么遗憾了。不，应该说他有一个，倒不是那种离开警察生涯的遗憾，而是对于他曾经侦办的一起贩毒案件的遗憾。在这起案件当中有两个关键词，锦鲤鱼、王宗晓，这成为他15年来一直为之揪心的隐痛。 王宗晓，1988锦鲤鱼跨国贩毒案主犯，因为案件涉及中美两国，中国警方为了配合美国警方取证，同意将王宗晓转为污点证人，带往美国出庭作证。而袁有根就是直接参与案件侦破，以及亲自押送王宗晓赴美中方代表。只是王宗晓被袁有根带出去后，却一直滞留美国逍遥法外，直至15年后袁有根得知他横尸美国街头的消息。15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宗晓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这一切还得从171条锦鲤鱼说起。 1988年3月9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接到了线人的举报，一伙不法分子将毒品藏入鱼腹中，并打算于当天的13点40分通过 CA981 号航班由上海的虹桥机场运往美国三藩市进行贩卖。对于这条线报，上海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即刻组织警力前往机场拦截。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袁有根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还没有等到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在机场里鱼肚子里藏有毒品的消息就传开了。怎么回事呢？我们这里有一段袁有根的回忆录音，一起来听一听。 他有大概是20箱或者25箱，他拖到公司，公司呢有个女保管送出去，再打开来一看，也真，这个塑料袋里面水太少了，水太少了嘛，你运到美国就死掉了。他们也好心眼的嘛，跟你再加点水，再加点水，你看见怎么有死鱼的？死鱼怎么？再看肚子里面，肚子里面缝过嘛？哟，这是什么？打开一看，哦，你这是什么东西？ 原来，在公安人员接到线报的时候，机场的报关公司的人员也发现了情况。有意思的是，居然是因为工作人员好心，觉得水有点少，怕半路上鱼死掉，想往里加水，才发现了事有蹊跷，报了案。说白了，这批毒品还没有到海关就已经被截获了，看来这是上天注定了，这批毒品是逃不过公安机关的手掌心了。那么现场究竟是什么样？锦鲤鱼是如何藏毒的呢？ 虽然早有准备，但现场的情况还是让侦查员大吃一惊。经过清点，现场共截获25只金鱼包装箱，其中有20箱混有171条有问题的锦鲤鱼。这些锦鲤鱼全部已经肚皮朝天，腹部有一道道长长的用针线缝合的刀痕。拆开缝线，鱼肚内塞有乳胶套和保鲜纸包装的白色粉末。20只鱼箱中共查出有217包，足有3300克之多。 上海海关调查处对这次截获的白色粉末进行了化验鉴定。我们这里有一份这次鉴定所出具的报告，一起来看一看它的具体内容。标题是关于39毒品化验鉴定情况。这份报告中写道，1988年3月9日 于当日中午12:30左右，经使用毒品化验试剂1号、2号化验，确认为海洛因。下面有化验员的名字，最后还有上海海关调查处的公章。1988年，一次性查获3300克海洛因，什么概念呢？我们单从价格上说，上世纪80年代，100克海洛因在金三角地区的售价应该在200美元左右，经过运输贩卖到达美国之后，就可以卖到2万到3万美元。那么这次一次性查获了3300克海洛因，毒资应该上100万美元。 早在1950年2月，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治制贩毒品活动，并结合农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罂粟种植。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100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至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30年。 也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那时在我国毒品犯罪还是不常见的。这次在上海发现了3300克海洛因，而且还是跨国犯罪，在让人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不得不引起上海市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 25乡锦鲤鱼牵出一起跨国贩毒大案，中美警方联手展开秘密行动，首度实行国际合作，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 一张托运委托书，一份宾馆住宿登记单，笔记线索直指幕后人。 据朱昌玉交代，这个叫黄坤明的人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毒品按照原样打包运往美国，警方这是为哪般？档案继续揭秘。 39案件发生之后，上海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就向中国公安部做了汇报。由于案情重大，再加上是跨国贩卖，所以公安部的领导经过讨论后决定实行国际合作，联合抓捕。我们来听一段时任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禁毒和国际合作事务的分管局长袁永元的回忆录音。 这个案子上海报告以后，我们考虑啊，条件非常好，有条件来实行国际戒毒合作的最高形式，叫做控制下交付 Control the Delivery。 在这里我为各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控制下交付。这其实是禁毒部门在发现毒品之后，在保密的前提下，将毒品按照贩毒分子事先的计划或约定好的贩运方向、路线、地点和方式，顺其自然地将毒品最后交到接货人手中。这样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将那些人货分离的贩毒分子引出来，并以此将所有涉案的贩毒分子一网打尽。制定了作战方案之后，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沟通，上海市公安局与美国毒品管制署，也就是 DEA 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回应。3月9日下午3点，39特大走私贩毒案侦破指挥部正式成立。指挥部同时下达命令，全力侦破，挖出幕后人。另外，为了能够抓获这批毒品的美国接货人，请机场方面迅速给美国旧金山的收货人打了长途电话，就说因为飞机的货舱有限，所托运的货物9日未能发出，改在11日发出。方案已经基本确定，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控制抓捕上海的犯罪分子，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经过询问审理，警方很快就控制了前来办理这25箱锦鲤鱼托运的送货人。此人名叫朱昌玉，是上海江阴路花鸟市场的一个个体商贩。 望着被搜出的一包包毒品，朱长宇连忙说：哦，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这是香港华强金鱼养殖场的黄坤明托我办的。说着他就从腰间掏出了一张委托书，就是这张，看一下，上面写着：本公司委托上海市长宁路1632弄44号甲朱昌玉先生，为本公司业务办理在上海购买、托运、转口金鱼至美国三藩市。拜托。三藩市圣弗兰西斯科，也就是旧金山。落款人是黄坤明。看来这个案子幕后的关键人物就是这个叫黄坤明的人。在当时，这个案子有两方面的首例，除了他是首次在上海发现的毒资如此巨大的海洛因走私外，在贩毒手段上用锦鲤鱼藏毒以前也从未出现过。 锦鲤鱼是一种彩色鲤鱼，因其鱼体表面色彩鲜艳，花色似锦，所以得名。在日本，锦鲤鱼被视为国宝之一。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锦鲤鱼更是风靡国际市场。据说一尾名贵的绝品锦鲤鱼售价可高达500万日元。这样的市场环境就给毒贩带来了可乘之机。那天前来朱昌玉处洽谈业务的是两个自称是香港康伦发展有限公司住户商务代表的人，订购2000尾锦鲤鱼，成交额为10000元人民币。这对于普通鱼贩来说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据朱昌玉交代，这个叫黄坤明的人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是由一个叫卢竹良的人给他送来了3000元的信用金。3月9日，也就是案发的那天，卢竹良到机场交代后才匆匆离去。案件渐渐露出了端倪，在掌握了初步的情况后，为了抓捕卢竹良，侦破指挥部有意将朱昌玉的妻子放了出去。 1988年3月10日上午9时许，卢竹良果然如期而至，出现在江阴路花鸟市场。朱昌玉的妻子把一份托运回单交给了他，随后卢竹良鬼鬼祟祟地溜进一处公用电话亭，刚要拿起电话就被埋伏在四周的侦查人员抓获了。 经审讯查明，这个卢竹良时年31岁，上海市人，因为多次扒窃被劳动教养。同时查明黄坤明他的真实姓名叫王宗晓，也是上海市人，时年32岁，1984年因为走私被劳动教养过，解除劳教之后应聘到广州新市蛇皮加工厂任供销员。王宗晓和卢竹良两个人是在黄埔公安分局关押时认识的，之后两个人又一同在大丰农场劳教，释放之后两个人来往非常的密切。另外，据卢竹良交代，与王宗晓一起托运毒品的还有一名叫梁俊华的广州人。 1988年3月8日，王宗晓身边的马仔梁俊华带着海洛因来到青年会宾馆与王宗晓会合，接着他们就在宾馆客房里剖开从市郊养殖场买来的锦鲤鱼肚皮，将白粉装进乳胶套中一袋袋塞进去，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 卢竹良同时还描述说，王宗晓曾眉飞色舞地跟他说，只要这批货运出去，我们就能捞到上100万元。那天白粉塞完之后，四个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将鱼送到市郊渔场装箱之后，再由卢竹良送往机场。掌握的情况越来越多，网越收越小，看来这个王宗晓就是本案的关键人物。于是 指挥部迅速组织警力赶往青年会宾馆。当公安人员赶到青年会宾馆的时候，已是人去屋空。据宾馆的人员反映，住在这里的人正是王宗晓和梁俊华，两个人一共住宿了12天，可此时已经退了房，不知去向。据宾馆保安报告，3月9日凌晨3点20分，王宗晓、梁俊华所住的428房间的火警警报装置曾自动报警。当保卫人员赶去查看时，发现房间里除了王宗晓、梁俊华以外，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上海人。此外，在宾馆的浴缸内，保卫人员还发现了大量死金鱼和鱼腥物。报警器之所以自动报警，是因为有人在屋内焚烧纸张，保卫人员当即指责了他们，并责令外人离开宾馆。也就是在那天早上的5点，王宗晓等人退掉了房间。侦查员对王宗晓留下的笔记和给朱昌玉写委托书的那个黄坤明的笔记进行了比对，证明出自同一个人。 随即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出击，一路在机场、车站、码头等各交通要道堵截罪犯，防其外逃；第二路经公安部批准，决定将犯罪分子的锦鲤鱼恢复原状，11日从上海发往旧金山，并委派袁有根同机监送，与美国缉毒署合作进行侦控。中美缉毒警联合行动，3300克海洛因如期降落在旧金山，这招引蛇出洞最终能否成功？ 沉住气，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动手。 香港的神秘黑手逐渐浮出水面，可上海的大毒贩王宗晓却始终没有消息，公安机关最终能否将这个毒贩链一网打尽？档案继续揭秘。一则来自海外的凶案报道，牵出了1988年上海的一宗离奇毒品案。 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一起横尸街头的命案会如此牵动袁有根的心呢？ 上海虹桥机场发现的可疑货物为何是发往美国的171条神秘的锦鲤鱼？ 那么到底是谁才是这批海洛因真正的卖家？ 中美警方联手全力侦办，秘密部署，如何完成一次设计好的控制下交付？ 不能让毒品被截获的消息走漏出去，否则的话前功尽弃。 轰动世界的锦鲤鱼藏毒案本已成功告破，又为何节外生枝？ 这次美国之行，事情会急转直下，突然横生变故， 毒贩为何一度逍遥法外，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档案揭秘缉毒重案录之1988锦鲤鱼国际贩毒案。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